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 那一天呢，这个强妈妈呢打算给强宝讲一个历史故事，那他就告诉强宝了，说强乖啊，这个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啊有一个春秋战国时期，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啊，你愿意听哪个呢？来，妈妈边说啊，你来边选，那选中了哪个我们就说哪个。那然后他就看那个强妈就看着那个书开始说了啊，有这个什么扁鹊见蔡皇宫，然后什么这个越王勾践，还有一公子小白。当时强宝就说，我要听小白的故事。还呢，这个丢东西丢的比较邪乎，就是今天呢，妈妈刚刚给他把这个笔袋里都装上了铅笔啊、尺子啊和橡皮，晚上回来就剩一笔袋了。啊，强妈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郁闷，于是她告诉强宝说，下次再丢东西呢，没关系，妈妈还是会给你新的。但是呢，你丢一回，我给你寄一回，哪天寄烦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呀，就不要来找妈妈了，自己去跟爸爸过去。然后我们强宝就听话了啊，然后又从妈妈那儿领到了两支新的铅笔，一个新的三角尺和一块新的橡皮。然后到了第二天，强宝放学回来的时候，强妈惊喜地发现强宝的那个笔袋里头是鼓鼓囊囊的，因为他把前好几天丢的笔、尺子和橡皮全部都找回来了，除了新带去的那批之外。于是强妈就问他了，说强宝啊，你能把原来的东西找回来这是一件好事儿，但是新的呢？我们的强宝露出了惯有的那种惊讶的表情，说啊，忘带了。然后没关系，第二天强宝又把那个没带回来的笔又给带回来了。于是在接下去的几天里呢，我们的强宝一直没有丢东西，他的表现受到了强妈的肯定。但是就在前几天，我们的强宝又一次啊旧病复发了，他回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原来鼓鼓囊囊的笔袋里又只剩下两支铅笔了。强妈就问他，潘亦凡怎么回事啊，我们的强宝当时看了一眼妈妈之后，抓起笔袋跑进房间，然后说了一句，妈，你不用给我了，我跟爸爸过。 他就是要不然就忘带了，然后放那桌斗里就没拿出来，要不然呢就跟同学玩着玩着就忘了。